在你怀里。 是啊，这是当年在做音乐礼品卡的时候与你分享过的一首来自许美静的《放你在心里》。一晃做广播快16年了，也在这里呢与你听过很多很多的歌曲。如果说有一些回忆回音这首歌而想起的话，很愿意在这个晚上继续帮你延续美好。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叹息。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来自邓紫棋翻唱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是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亮亮的，生日快乐！你说特别渴望在收音机当中听到属于自己的一首喜欢的歌曲。下面这首歌《上好的青春》。 后一青春东西里，再遥远都跟随你。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是比邻？上后一青春东西里，

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哦，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异地恋真的是非常考验两个人，但不是有人说吗？谈过一次异地恋，最终能够天长地久的几率，可能比天天面对面那种恋情要更为长久。因为异地恋真的是非常考验每个人的。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千亿这位朋友点播的，他说很久没来了，一直在准备考试。今天很突然的换了一个数学老师，没想到自己那么伤心。之前还跟老师开玩笑，问他能否陪我们到毕业，他反问我，你这是舍不得我吗？我当时没说什么，现在只剩伤感，想透过收音机对他说，周老师，我真的很舍不得您，我会努力成为您的骄傲，感谢您的陪伴。点播这首那些年， 一瞬帅气西装，等会儿借你一点笔，想想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读一堂你温柔的吗，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我，谁谁 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丝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 再也不能回来，所以才显得弥足珍贵。而且在多年以后，你会发现青春类型的歌曲是最容易产生共鸣的。阳光一点可好，这位听友说，今天工作虽然辛苦，但是特别充实，所以想听一首老歌《十七岁的雨季》送给自己。有请林志颖。听完这首歌呢，我们上半时段也接近尾声了，如果还需要我帮忙的话，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我将继续帮你传递亲情友情爱情的祝福。来听听很久很久以前的歌。很明显，这首歌是希望你在心中和他合唱。真的是久远到这个音质哈，你能听出来，真的是好久好久以前了。好吧，回忆先让他回来一点片段，我们听听这首周董的《好久不见》，下半时段见。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一组影讯。一部《无问西东》奠定了李芳芳的导演地位。近日在《无问西东》戛纳盛大展映结束后，李芳芳导演携主演黄晓明登台接受访问，宣布下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在1000多年前，名字叫《士》，士兵的士。对于观众赞赏和喜欢《无问西东》中所展现的中国近代文化，李芳芳表示，新片的故事将走得更远，故事发生在1000多年以前，是关于人如何在天地间、在朝堂上、在江湖中得自在，也是导演想拍摄的一个故事。电影《狄仁杰之幽冥道》在横店举行了开机仪式，影片以狄仁杰破奇案为剧情核心，匠心打造一部优质的古装动作探案类电影佳作。当天片方也发布了首款先导概念海报，画面中狄仁杰率名士与敌人对峙，剑拔弩张的紧张感呼之欲出。再来关注励志喜剧电影《青春不留白》即将在暑期上映，今天官方首次发布了概念海报，将当今年轻人勇敢创业的精神和大学毕业生初入职场的艰辛残酷隐隐地揭示出来，充分展现这部90后创业第一片的独特风格。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大家来收听《爱得更久点》下半时段。此时此刻呢，如果你想点歌，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丽。下面这首歌呢，是我收到的一封私信，相信。 我会永远相信什么时间，东风藏在眉心，我会永远相信，插入心的水滴，在另一个世界，星空布满垃圾。差一点就忘记，守着你，